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上载文章说，朝鲜曾经是一个殖民地弱小国家，而如今转变成为一个谁都不敢触犯的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大显其威仪，并指出朝鲜所取得的一切胜利的秘诀就在于一代接一代拥戴卓越的领袖，军民紧密团结在领导者的周围。